眼前忽然冒出一个身影，中流砥柱似的挡在了通道正中央。那个人披着大衣，一只胳膊被绷带吊着，这是至关重要的证据，证明他不久前刚刚救过郝依依的命。他的笑容很霸道，像是在说，我打算救你一辈子。郝依依也笑了。麦克斯王展开怀抱，看上去残缺不全。有件事我得向你坦白。郝依依使劲地睁大了眼睛，一双刚刚被泪水浸润过的眸子显得格外清澈明亮。麦克斯王却阴沉了脸，眉头紧蹙着。我其实并不关心愚蠢的投票，我来北京也不只是为了掌握费肯公司，至少那不是当务之急。麦克斯王凝视着郝依依，深深地吸了口气。其实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我是来为王冠集团寻找救命稻草的。有人想要害王冠集团，害我们王家。麦克斯王用完好的左手捉住郝依依的右手。我每天都很焦虑，所以才这么情绪化，你必须原谅我。郝依依有点想抽出手来，可是忍住了，没抽。他又想起辉姐刚刚给他发的微信，姓王的不是好人，坏透了。郝依依再度打量麦克斯王，他看上去风度翩翩，雄心勃勃，自信的像个涉世不深的孩子。郝依依深吸一口气说，其实我也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哦，麦克斯王饶有兴致地看着郝依依。郝依依有些为难，目光躲闪着麦克斯王。我并不是快阔公司的前台，寇少龙派我到快阔北京公司来做前台，其实是为了让我接近你的。麦克斯王惊得目瞪口呆，拧着眉细细打量着郝依依。郝依依从麦克斯王的手中抽出自己的手，两手互相揉搓着。所以你还是别理我了。麦克斯王却再次抓起郝依依的双手用力握紧了，他的双眼瞬间明亮起来。可你告诉我了，你向我坦白了，你……麦克斯王只说了半句就停住了，充满期待地看着郝依依。郝依依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不想给寇少龙办事了。麦克斯王微微一笑，冲郝依依做了个鬼脸，神神秘秘地问，哼，为什么呢？郝依依却没有回答，他把手再次抽出来，忧心忡忡地说，麦克斯王，我得马上到香港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辉姐乘坐的航班于晚上9:35驶上首都机场的跑道，比预计的起飞时间晚了20分钟。在全球第二繁忙的首都机场， 也算非常准时了。飞机上的乘客不算多，大概还有三分之一的座位空着。辉姐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她身边的座椅就空着。她抬起扶手，身体略斜，腿就能伸直了。在机舱狭小的空间里，即便只能多占领一厘米，也能倍感轻松。辉姐却并没有感到轻松，就算把前后的座椅都拆掉，让她彻底躺平了，她也没法真的轻松。这些日子，辉姐原本就一直惴惴不安，但是自从在 Tina 师傅老妻的电脑屏幕上看到那一串手机号码的一刻开始，辉姐简直是胆战心惊了。老妻首先恢复的是机主的电话号码，虽然 SIM 卡已经失效，但本机号码还在主板的内存里，那块手机主板的主人竟是 Max 王。辉姐并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但 Miss 黄常把订机票、订酒店、订晚餐之类的琐事扔给辉姐。 Max 王的手机号码很有特点，最后四位是6868。辉姐终于明白过来，老李那天说，他为了给辉姐出气，把 Max 王的手机扔进了废纸篓里了。可那不是事实，事实是他把 Max 王的手机主板拆下来，偷偷地塞进了辉姐的衣袋。老李为什么要偷 Max 王的手机主板呢？这主板里藏着什么呢？但手机里除了不到一页的通讯录，并没有其他东西。 Tina 推测 Max 王是个谨慎的人，短信、微信、邮件都是随看随删，连通话记录都不保留。但 Tina 又说，删除并不等于根除，现在的智能手机内存都很大，有不少名义上被删除的信息其实都还留在了手机里，只不过就像被撕碎的文件散落在满载的垃圾桶里了，需要老七这样的高手一点一点地挖掘，再像拼图游戏那样拼到一起。不过恢复被删除的记录是不包括在手机解锁费用里的。辉姐因此又拿出两个月的工资付给 Tina。 Tina 收了钱，记忆力立刻改善了，想起来告诉辉姐，这部手机是新买的，一共就用了8天。辉姐当时差点翻脸，这不是坑人吗？一共只用了8天的手机，这里面能有多少东西啊？你就又收了10000。 Tina 看出辉姐变了脸色，连忙安慰她，手机的确是新买的，软件也都是新装的，不过新装的软件里未必就没有以前的东西，比如电子邮箱。一般来说，电子邮箱会从服务器里把历史邮件都抓进手机里。 Tina 狠狠地做了个抓的动作，像是打架时抓住对方的头发。为了配合 Tina， 老七把自己面前的电脑屏幕转向辉姐，果然屏幕上是正在恢复的电子邮件，一封接一封地弹出来，都是英语的，辉姐看不出什么名堂。 Tina 特意让老七打开一封，辉姐问是啥， Tina 说 是王冠集团董事会的决议书，表决时间是一个月前，表决的内容是出售一家子公司。辉姐撇了撇嘴，这有什么用啊？缇娜立刻瞪圆了眼睛，大惊小怪道，怎么没用？可有用了，违法乱纪呢。您看，这家深圳安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专门给银行开发和维护网络安全防护软件系统的，国家不容许外企进入这种行业，也包括港资公司，但这家深圳安心公司却是由香港王冠集团实际控制的，当然不是直接持股，而是由深圳安心的两位自然人股东在 BVI 注册成立一家安心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再由香港王冠集团100%的拥有这家安心国际。安心国际在跟深圳安心的两位股东签订代持股协议，由这两位股东代表安心国际持有深圳安心。这样一来，深圳安心就是王冠集团的，两股东只是代持股，从而规避内地的规定。好多外企都用这种办法，涉足大陆不许外企经营的行业，灰色地带。辉姐彻底糊涂了。可到底姓王的，我是说王冠公司哪儿违法乱纪了？缇娜讶然，难以置信地说，这还不违法乱纪啊？国家明明不许外资经营互联网行业，更别说是给银行开发安全系统了，这么关键的业务王冠集团也敢偷偷持有，还要怎么着啊？可王冠的董事会决议不是要卖掉深圳安心吗？那只是决议要卖，不是还没卖呢吗？有了这份决议，正好证明这公司就是王冠的，这要是有人举报肯定够他们受的，说不定就是因为害怕让人知道，所以才着急卖呢。缇娜还在滔滔不绝，辉姐却暗自一阵绝望，这和老李有什么关系呢？老李偷这块没用的东西到底想要干什么呢？老七忽然在一边自言自语，做完了然后呢？辉姐和缇娜同时把头转向老七，诧异地看着他。老七指着荧光屏解释，我是在读短信呢，手机主板里找到一条短信，是机主发出的，做完了然后呢？辉姐把头凑过去盯着老七面前那块屏幕看，老七指着屏幕说，发送时间是上周四下午。辉姐使劲地回忆了一下，上周四下午，那正是老李到国贸来看他的那个下午。老七又说，还有一条回复，按照原计划别联系了，把我给你的手机扔掉。辉姐心中诧异，做完了做什么？为什么做完了就不能再联系，还得把手机扔掉？辉姐突然想起那些香港老电影，做的意思难道不是杀人？麦克斯王也算是香港大佬，不该用香港黑话吗？辉姐心中猛然一震，是麦克斯王，就是他要害老李，他是发短信问对方杀了老李以后要怎么做。辉姐再也坐不住了，从椅子上站起来，心里火烧火燎的，怪不得老李 要偷 Max 王的手机主板，这条短信就是证据。 Max 王才是敌人，是恶人。可自己前两天还在为他效劳，把那么多秘密贡献给那个郝依依，还让郝依依求 Max 王去探听老李的消息。哎呦，这真是有多傻呀。灰姐恨得咬牙切齿，突然想起来老李被保释不是 Max 王说的吗？老李被谁保释了？会不会是被 Max 王？灰姐眼前一黑，险些跌回座位里。她声音打着颤，咬着后槽牙问 Tina， 能不能查查对方机主是谁？所以灰姐必须立刻去香港，她并不知道老李在哪儿，也不清楚到了香港能做些什么，她就只知道老李处境凶险。她还知道是王冠集团的少东家 Max 王要害老李，她有证据。灰姐明白自己的决定很鲁莽，完全欠缺谋略，可是他实在不能等了，20年了，他不知冲动过多少回，可是每次都无法付诸行动。现在老李生死攸关，他再也不用有任何顾虑，可以痛痛快快地行动一次了，哪怕是飞蛾扑火也值了。灰姐坐在昏暗的机舱里，透过机窗看脚下渐渐缩小的灯火，心中升起一股悲壮，并非忧国忧民，也跟正义没什么关系，就只为了成全自己。尽管他有个很革命的名字，可是并没有多少觉悟。小时候在胡同里打架，上学的时候考试作弊，为了毕业分配给系主任送礼，工作了勾搭有妇之夫。但这不能赖他，他成长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变得最快的就是信仰。昨天的鬼变成今天的神，今天的英雄就是明天的傻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是为不了王的草民，轻而易举的就成了寇，偷别人老公的扣，偷了20年，什么都没偷到。可是灰姐终究不算坏人，甚至还因为羞辱了 Max 王的准女友而内疚。郝依依少不更事，抵挡不了糖衣炮弹，说不定一不小心哪天也成了扣呢。灰姐莫名的想起了老妈。刚才虽然时间紧迫，可他还是回家看了一眼老妈，偷偷的把手机主板藏在褥子和床板之间，又把银行卡藏在老妈的枕头底下。老妈每个礼拜都洗枕套，也知道银行卡的密码。老妈正在包饺子，听他说要急着出差，赶忙下了几只给他吃，然后轰鸡似的撵灰姐走。40多的老姑娘像是生在老妈脸上的肉瘤子，让她没脸见人，可毕竟还是自己的肉。老妈也是个扣，从超市里偷一头蒜，从菜摊子上顺一块生姜，只要超过3个人排队就琢磨着加塞儿，被发现了就胡搅蛮缠。可即便是这样一个草扣，也还是让别的扣骗走了5万块钱。扣的目标都是扣，因为王是惹不起的。灰姐闭上眼，反正飞机里也是黑漆漆一片，大部分人都在睡觉，这么大的噪音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着的。